弗里兰斯省的省会吕伐登举行了一场速滑比赛。当时比赛的场地那和现在不太一样，就是一条直道上进行，没有弯道，而且比赛的距离也短。比较有意思的是啊，参赛的130多人都是女子。19世纪40年代，这速度滑冰从英格兰和荷兰迅速传到了其他的国家，滑冰俱乐部也由此纷纷的建立起来。从1742年爱丁堡滑冰俱乐部诞生至今，速度滑冰已发展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有59个国家和地区的滑冰组织加入了国际滑冰联盟。随着速度滑冰这项运动在全球的风靡，速滑的装备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开始的古冰刀，到后来的铁冰刀，再到1850年美国的布什内尔制造了第一副钢制冰刀。1885年在挪威克里斯蒂安尼亚举行的对抗赛中，有三位挪威人对世界的速度滑冰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阿克塞尔·保尔森和卡尔·沃纳还有拉哈尔·黑格，他们啊通过到各国比赛和表演，极大的推动了这项运动的发展，也扩大了影响力。其中阿克塞尔·保尔森发明了管状速度滑冰冰刀。与此同时啊，比赛的场地规格、比赛项目以及竞赛的距离也开始提上了日程，逐步完善。也是在1885年，荷兰人提出了双跑道，两人一组同时出发，以及设立短、中、长距离比赛项目的建议。1888年，荷兰这个建议被采纳。根据这一建议，荷兰和英国共同起草制定了一个规则，于是国际速度滑冰比赛的规则就此确定下来。1889年啊，第一次按照新规则举行的国际比赛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冠军赛。之后的三年间，在阿姆斯特丹冰上俱乐部的组织下，连续举办了三次世界冠军赛。1892年7月，在荷兰的倡议下，由荷兰滑冰协会主持，在荷兰鹿特丹北部的斯海弗宁恩召开了一次国际滑冰代表大会，这就是世界滑冰史上著名的第一届国际滑冰联盟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就在于选举产生了国际滑冰联盟的领导机构，奠定了速度滑冰竞赛的坚实基础。到了1924年，速度滑冰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纳入了奥运会。最初啊，设有男子500米、1500米、5000米、1万米和全能五个项目。从第二届开始，取消了全能项目。与此同时，速度滑冰被列为冬奥会比赛项目。速度滑冰在中国算是最早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冬季体育项目。1935年啊，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全市的冰上运动会。这运动会啊，是在中南海公园的南海冰场上举行的。这里的冰面宽阔，而且有高墙挡风，是北京最适合举行冰上运动会的地方。这比赛呀，分为男子高级组、男子初级组和女子组。比赛项目比较丰富，以男子高级组为例，不仅有500米、1500米、5000米、1万米和2000米的接力赛，还有600米倒滑、100米、石道竞走等趣味比赛项目。哎，这石道竞走啊，其实就类似于冰上的折返跑。1943年2月，在延安也举行过冰上运动会，这比赛项目有男女100米速滑以及各项表演。在新中国成立后，那赛事就更多了。1953年2月，在哈尔滨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冰上运动会，有6家单位参加了速滑比赛，创造了中国第一批速滑记录。 1959年，中国速滑运动员王金玉在原苏联阿拉木图参加六国国际邀请赛，获得了男子全能冠军，并且在5000米的比赛当中战胜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原苏联运动员希尔科夫。同一年，在第53届世界男子速滑锦标赛当中，杨菊成取得了500米比赛的第二名，罗之焕打破了男子1500米的世界纪录，成为中国冬季运动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1960年啊，这女子速滑列入了冬奥会，从而进一步推动了速度滑冰运动的发展。1961年，在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刘丰荣获得了全能的第四名。自从重新回归到奥运会比赛赛场之后啊，中国的速滑那更是奖牌不断。1992年，叶乔波获得了女子500米的银牌，2014年，张红夺得了女子1000米的金牌。这速度滑冰可以说是集耐力、爆发力、技术、战术为一体的体能类竞技运动。运动员穿着刀刃宽度为3毫米的冰刀鞋在冰面上滑行，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比赛用的高级速滑冰刀，那都是优质高碳钢和轻合金制作而成的，这刀刃非常的耐磨。冰刀固定在鞋底上，这冰刀的前后都要比这冰鞋长，前端呢比鞋尖长这么8到9厘米，后端呢比这鞋跟长5到6厘米。左脚和右脚的冰刀固定在冰鞋上的位置，那是有差异的，这并不是大家认为的对称结构。这种差异啊，其实是因为比赛弯道的方向所决定的。过弯道时，运动员的身体向左倾斜，为了适应弯道滑行，装冰刀时应该让左脚的冰刀尖啊处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右脚的冰刀尖应该处于大脚趾的位置。但不管论哪只脚，冰刀的末端都应该在鞋跟的中部位置。速滑冰刀和花样滑冰的冰刀有所不同，也有别于冰球用的冰刀。这三者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高度、长度、厚度、重量等几个方面。在这三种冰刀当中，速滑冰刀的高度呀，处于其他两种冰刀的中间，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速滑冰刀是三种冰刀中最长、最薄和最轻的。为了能保持良好的直线型滑行，速滑冰刀的刀刃是平的，其他两种冰刀中间啊都会有一道槽。速度滑冰的跑道也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标准跑道，另外一种是其他规格跑道。标准跑道跟田径赛场的跑道是一样的，最大的周长400米，最小的周长是333.33米。两种跑道的内弯道半径不得小于25米，同时呢也不得大于26米。其他规格的跑道，那就是画一个全长不少于300米的双跑道，内弯道半径不少于18米，换道区不小于40米，每条跑道宽不许少于2米。跑道的分界线呀，要用整齐的雪线画出，而且啊，一直延伸到换道区。运动员在比赛时要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滑，您在哪个滑道里滑呀，这得由自己抽签决定。如果侵入他人的跑道滑跑，那呀，您肯定会被取消这项比赛的资格。运动员要是在滑行过程中摔倒，站立起来后可以继续滑跑，但是不能妨碍他人，否则也会被取消该项的录取资格。在进出弯道和在弯道中滑跑的时候，不能以缩短距离为目的触及和穿过雪线，违者也将被取消录取资格。 如果运动员被不属于自己的过失影响了滑跑，经过裁判的允许，可以重新滑跑，并取两次滑跑当中较好的那次计算成绩。但是如果因为冰刀损坏或因为冰场的不干净影响了滑跑，哎，那就算你命不好吧。在观看速度滑冰比赛的时候呀，您常看到运动员交换跑道，这里面也是有规矩的，您不能瞎窜。内跑道的运动员滑跑道换道区时必须交换跑道，凡在换道区起跑的项目开始起跑时不换道，内外跑道的运动员同时到达换道区并进行滑跑时，要让外道的运动员先换进里道，处于里道的运动员呀，必须在外道的运动员由前面穿过后才能换道。这运动员啊，在同一跑道内前后滑跑时，后面的这位必须和前面这位保证有五米的距离，或者呀，后面这位可以超越前者，但是不能够平行滑跑或者代跑，否则予以警告。如果再犯，直接取消比赛资格，勒令退出跑道。后面的运动员可以从内侧或者外侧超越前面这位，但不能妨碍前面这位运动员。如果因此发生了碰撞，那么后面这位运动员的资格就会被取消。但是后面这位想要超越前面这位时，这前面呀，也不能阻碍后面的超越，否则也会将前面这位的成绩取消。运动员到达终点时，以冰刀触及终点线为准，要是临近终点时摔倒啊，只要冰刀触及了终点线，就可以判作已经到达终点。运动员摔倒后可以伸这脚，哎，力争触及到终点线，但是也不能妨碍别人滑跑，否则也会被取消录取资格。教练员呢，在教练指导区可以向运动员告知分段时间，为他们制定战术并合理指导。运动员呢，也会根据教练员的指示发挥自己的水平完成比赛。中国速滑运动员张红就曾经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取得过女子1000米速度滑冰的金牌。不过啊，最初的时候这张红可不是练滑冰。1988年张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彩虹的红，那就是希望啊，他的人生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像雨后的彩虹一样绚烂多彩。5岁的时候，张红被送到了哈尔滨体育学院业余体操队，开始了每天1个小时的体操基本训练。可是练了1个月，张红被教练送回来了。为什么？教练说呀，张红的骨骼比同龄的孩子要粗要硬，不太适合练体操，别的小队员都能把这腿压得笔直，而小张红却是连哭带叫，怎么也做不到位，被弄的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他爸爸一看这体操不行，那咱就换个项目吧，总之你得参加体育锻炼，哎，改变娇弱的小体格。就这样，张红的父亲带着闺女就来到了哈尔滨香坊公园的一块露天冰场，开始练习滑冰。没想到这一滑就停不下来了。就在12岁那年，张红进入了短道速滑专业队。又过了3年，在2003年第10届全国运动会上，张红获得了单项第6名。到了2007年备战第11届全国冬运会的时候，教练提出了个要求，您呢得减肥。速滑运动员的腿部肌肉那是相当发达的，但是体重一高肯定影响您的速度呀。运动员要减肥，那可比咱们平常人付出的辛苦多多了，既要保证强健的肌肉， 还得把多余的脂肪减下去，这就得急剧增加训练量。一个月之内，张红啊瘦了20斤，但成绩却不见起色。随后张红到医院一检查，12项生理指标当中8项低于正常人，这样的身体连日常生活都受影响，更甭说当一名运动员了。在一片质疑声中，张红没有放弃，而是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由短道速滑跨界速度滑冰。这两个项目看似差不多，但是从训练方式到运动技术那是大不相同的。对于张红而言，一切其实是从零开始。他用3年时间呀，从2011年开始在世界杯世锦赛上崭露头角，直到2014年索契冬奥会取得金牌，在这背后付出的艰辛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冬奥会冠军带来的不只是荣誉，更是责任。优秀运动员的经历也是一种导航，带着冬奥会冠军的光环，张红迎来了新使命。2015年2月，张红作为当时唯一的现役运动员代表，和姚明、申雪、赵宏博、李妮娜著名运动员一起啊，成为了北京申冬奥的形象大使。用张红自己的话说，冬奥会冠军是我和教练以及团队努力的结果，而申冬奥成功是全国人民一起努力的结果。平昌冬奥会后，张红又多了一重身份，国际奥委会委员。为此他又迎来了新的挑战，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博士，每天学习和冬奥会有关的专业英语，钻研国际奥委会的各项法规。通过这些全新的领域，张红步履坚定，迈向了新的目标。中国的速度滑冰从叶乔波、王曼丽到于静、王北星再到张红，中国速度滑冰项目一直在发展，不断的努力圆梦，不断的创造辉煌。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17回，延庆区非遗项目评书冬奥系列作品总策划洪伟、高文洲，策划刘满丽、阙战军，顾问李庆、于海宽，评书撰稿温振新、林瑶。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